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罗八部，人非人等，就听闻今日于突围天宫，清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恩事，正十地事，不敬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咁此一段经文就系佛放光之后，咁佛呢随即啊发出呢个微妙嘅音色。咁点解佛音叫做微妙之音呢？因为凡系佛嘅音声所说，都能令呢个听者得到实益，大根性者得大益，小根性者得小益，咁啊或者得到呢个人天益，或者得到呢个出世益。所以凡佛所说啊，都适合众生嘅大小根性啊，能令大小根性嘅众生咧普遍得益，所以名为佢哋微妙之音啊。佢就告诸大众，咁所谓大众者咧，就包括含所谓天龙，就系八部啊嘅鬼神，即系天龙八部之身。咁啊，亦都包括人，亦同非人，在呢个八部之中啊，天亦同人。属于呢个人身啦，咁啊其他个鬼神咧，咁就唔系人啦，都话明系鬼神啊嘛，所以叫做非人。佢就听完今日，咁啊呢个天龙八部大众咁多，就好好地留心啊，听我佛世尊今日啊，于呢个脱离天宫为语得。清扬地藏菩萨，赞叹地藏菩萨于呢个人天之中啊，就利益等事。咁啊，说明地藏菩萨常常于呢个人天之中化度咧我哋，使我哋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咁啊，说明地藏菩萨嘅大慈悲，要度尽一切嘅恶道众生。咁啊，即使咧一时间未能证到出世解脱，但系最少咧都要得翻为人，或者生于天上去进修，从此啊永远都离开呢个恶道，咁就人天中利益等事啦。咁啊，不思议事。咁啊，又系地藏菩萨嘅不思议事咧，就系属于呢个分身集会品。咁啊，分身集会品里边咧，个经文就话是八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嘅地狱处。分身咁多个地藏菩萨啊，都去来集在脱离天宫，亦都连同好多为地藏菩萨所教化，同呢个地狱而出嘅好多好多个天龙八部，咁啊亦都一齐啊来到呢个脱离天宫，各以香花。嚟的供养佛，咁啊，既然咁多无量无边不可数嘅分身地藏菩萨都来到呢个脱离天宫，与佢所教化无量无边咁多嘅天龙八部鬼神都聚集到呢个天宫啊，闻佛说法。咁啊，当然系一件不思议事啦。所以此个经文嘅不思议事， 就是指这个分身集会品，就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地藏菩萨与共无量无边他所教化那些众生天龙八部鬼神都能集会脱离天了，那么属于这个不思议事指这个分身集会品。个超性恩慈，咁啊，此个超性恩慈咧，就系、指呢个念佛名号品啊。咁啊，点解单指呢个清佛名号品咧？因为在清佛名号品里边经文讲，嗰位以地藏菩萨摩诃萨、八佛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都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咁啊，当时佢就同佢讲嗰个地藏啊，你快啲讲，讲出咧睇个点样啊，一切众生啊，于呢个生死中得到广大嘅利益。若是如果你说完之后啊，我就好放心啊。我亦都冇咩忧虑啦，咁啊就唔使几耐咧，我哋要入于呢个涅槃。意思即系话咧，若是你地藏菩萨能够说出一种啊好嘅法门嚟到化度呢个末世嘅众生，咁我当然系冇忧心啦。咁啊，即使咧冇几耐我就涅槃。我都冇晒呢个忧虑啊，因为末世嘅众生有你地藏菩萨去慈悲化度佢哋，咁啊因此地藏菩萨就说出咁啊诸佛嘅名号，若是有众生称念任何一尊嘅佛名，都可一生或者十生八生千生啊。在呢个人天中得到福乐，永不堕于呢个恶道，乃至得到呢个出世解脱。总言之，一句佛号令我哋业障消除，一句佛号啊令我哋增福增慧，一句佛号令我哋了生脱死。一句佛号之恩啊，能够送我哋去往生净土啊！于是个大事，名为个超于呢个圣恩之事，一切圣人之恩莫过于念佛啊！一句念佛嘅真恩地心，我哋准可以了生死，升菩提。所以始终的超性恩慈呢，就是单指这个清佛名号品，净十地事。那么净十地事呢，就是单指这个脱离天宫神通品，因为里面呢就是说明地藏菩萨啊，他已经都不知几多生几多劫以来，早已经证到十地菩萨位啊！所以在这个脱离天宫神通品的经文里面讲，不佛告文殊师利，譬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米、山石微尘，一物就作一数目，作一个恒河沙。咁啊，恒河沙里边一粒沙作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之内一层一叠，一叠之内所有积尘都尽充为劫啊！佢话地藏菩萨正十劫果位以来，千倍都多于上谕啊！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呢？所以此个经十地事 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已经在于人无量无边劫以前，早已证到这个十地菩萨位。咁啊，说明地藏菩萨亦都唔知九月九月几多劫以来，直至今日都系以佢啲大慈悲嘅心愿啊，化度众生。众生一日未成佛，佢呢个愿力都未完，一定要众生成佛，所有众生免离呢个地狱之苦啊！然后佢先至成佛啊，都系赞叹地藏菩萨所谓因功嗰种嘅大慈悲，嗰种嘅大心愿力，我话证实地事。个不知不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啊始终咧就有两种嘅意思啦。第一种就系从呢个脱离天宫。佛咧就附督地藏菩萨，咁啊要佢由今日开始，直至到弥勒菩萨出世之前呢一段咁长嘅时间啊，所有六道众生都附督地藏菩萨啊，发慈悲心去化度佢哋。咁啊，当然地藏菩萨受佛督，咁啊从脱离天开始，一直至到未来弥勒菩萨出世成佛之前，咁啊咁多个众生都要佢化度啊！真系佢呢个菩提心就不能退落。若是有一念退心啊，咁啊点可以名为佢哋亲受佛所祝福呢？所以佢呢个菩提心绝对不能退啊！咁啊，第二，佢既然发咗咁大嘅心，因此佢就要度尽六道众生，然后自己先至成佛啊！所以话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不世不成佛。咁啊，自己发大心为菩萨。行菩萨道，化度呢个六道群灵，所以呢个菩提心永远都唔会退失啊！佢话不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嗱，咁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唔系出于别人赞喎，而系出于佛嘅心口，咁啊为着使大众相信。所以佛在未曾赞叹地藏菩萨前，咁啊先从呢个顶门放光，咁就表示光能破暗啊，亦都默默显示，既然佛赞地藏菩萨有如是嘅功德，咁啊亦都系默默咧劝我哋啲众生啊，在呢个末法时期。尤其是堕于的恶道轮转六道的众生，真的应该要念地藏菩萨，应该要念这个地藏经，才可以免于这个六道的轮回，而得到这个出世解脱。那么佛既然放光之后出微妙音赞叹地藏菩萨，咁啊，所以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啊，可以讲得咧，系佛从呢个大慈悲心流出而赞叹啊，赞叹地藏菩萨有呢个不思议事，赞叹菩萨所教我哋嘅系超胜恩事啊，说明地藏菩萨从。多生无始劫以来，已经是证到十地，因此他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永远都不会退失他这个菩提心。说是与时， 最终就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贵合掌就发佛言，个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巨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发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威神力。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观音菩萨佢闻到释迦牟尼佛放光之后，以呢个微妙音，咁啊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等事，超胜恩事，不思议事，以及正十地事。当时观世音菩萨啊，就从座而起，咁啊，请问佛，咁啊，点解佛放光，咁啊出微妙音赞完地藏菩萨之后，咁啊会上就有好多菩萨喎，咁啊其他菩萨都唔出来问啊，而由观世音菩萨出来问咧，因为在呢个娑婆世界，咁啊除咗地藏菩萨之外咧，咁啊与观世音菩萨咧，与此个娑婆世界众生咧系最有缘，咁啊以观音菩萨啊，咁啊个大慈悲咧，化度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啊。与地藏菩萨的大心愿呢，可以说呢互相的归影，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的人呢，其他佛号菩萨圣号他未必懂得，但是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呢，可以说呢任何人都知道的。那么例如在呢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开口就讲啦：，各位若有无量八千万亿众生嘅受诸苦恼，个文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的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因此名为叫做观世音啊。咁啊，所以普门品下文话：应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施法。所谓普门示现啊，千手千眼，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咁啊，如是普门示现，都系解释啊。若有无量八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令佢皆得解脱。咁啊，说明观世音菩萨嘅大慈悲，与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啊，系有大恩缘。咁啊，而地藏菩萨都亦复如是啊。咁啊，既然佛赞地藏菩萨，咁啊有呢个超胜恩慈，亦都赞叹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正十地事，亦赞叹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嘅世界，化无量无边咁多个地藏菩萨啊，于无量无边的世界之中，化度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苦恼众生啊，令佢正于呢个人天乃至出世解脱，则地藏菩萨嘅心愿慈悲呢，咁啊与观音菩萨系平等，咁啊所以啊，在呢个法会之中。咁啊，教主释迦牟尼佛放光之后，以呢个微妙音赞叹地藏菩萨 所謂利益人天之事，不思議事，超聖恩事，正十四事，不竟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之後啊，就由觀世音菩薩啊從座而起，就胡跪合掌，化佛而言嗰個世尊啊，是地藏菩薩摩薩巨大慈悲啊！佢個大慈悲同我觀音菩薩嘅大慈悲係平等無二。咁啊，觀音菩薩大慈與眾生樂，大悲拔眾生嘅痛苦，地藏菩薩亦復如是啊！巨大慈悲怜悯啊，这个娑婆世界的罪苦众生，亦都怜悯他方国土的罪苦众生，所以于千万亿的世界化这个千万亿身啊，只就合翻啊所谓分身集会品里边这个言，这个不思议事，于无量无边不可说这么多的世界，那么现身化道啊，无量无边不可说这么多的众生，所以位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啊，就当然是道啊，千万亿啊，是现出这么多的众生啊。咁啊，既然地藏菩萨能够分身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度百千万亿咁多个众生，咁你话佢个慈悲大唔大咧？咁啊，当然佢个慈悲就好大，与观音菩萨嘅慈悲啊，就系平等无异，所以佛讚完地藏菩薩之後啊，就由觀世音菩薩啦，咁啊從座起而讚歎地藏菩薩嘅慈悲。佢話所有功德及不思威神之力，都係純粹發於地藏菩薩嘅大慈悲，然後先至有如是嘅威神之力，於千萬億世界化千万亿身，度千千万万亿个苦恼众生，咁啊如是个功德啊，都系发于呢个不思议个威神力啊，就显地藏菩萨大慈悲啦。当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诸佛对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个正是过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都犹不能证啊！咁啊，现在观音菩萨讲，佢话我闻到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啊，咁啊都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咁啊此就多部分咧，在呢个如来赞叹品，咁啊如来赞叹品里边咧。就是讚歎地藏菩薩有種種的功德，讚歎地藏菩薩有種種的慈悲的神通，都是目的只有一個，是化度眾生啊。咁啊，因此十方諸佛都是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的功德。我话正思过现在未来之佛，咁啊包括三世啦，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咁啊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咧，都赞叹唔尽啊！点解咧？嗱，咁我哋亦都系依照经中嘅经文，嗱咁嚟分身集会品。咁啊，地藏菩萨既然啊，咁啊现百千万亿身，咁啊度呢个百千万亿人， 于这个千万亿世界里面现身度众生。咁你话呢一份嘅慈悲心，以及佢所教化众生嘅时间咁长，佢现身咁多，遍于咁多个国土度人，咁你话呢一份咁嘅慈悲，呢一份咁嘅心愿啊，真系即使三世诸佛去赞叹，都赞叹唔尽啊！个向者系幼门世尊，普度大众，六千洋地藏利益等事，就为现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清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和福。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观世音菩萨啊，同佛讲，佢话向者，即系一向来。咁啊，既然系常常蒙佛世尊，咁啊赞叹菩地藏菩萨嘅功德啦。但系现在咧，地又蒙世尊，咁啊普度大众啊，咁啊亦都系欲想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咁啊利益人天等事，超胜恩事。正十地事啊，乃至到不思议事，都为现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清扬地藏不思议事啊！咁啊，既然向来都常常蒙佛世尊为大众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等事啦、啊，所以现在呢？我观世音菩萨亦都再请佛愿佛世尊为这个现在以及日后未来这个末法时期一切那些苦恼众生清扬地藏菩萨这个不思议事，那么令到这个天龙八部鬼神人非人等咁啊，听闻我佛世尊清扬赞叹地藏菩萨不思议事之后，咁啊，人能咧瞻仰地藏菩萨，顶礼地藏菩萨，就或是受持读诵此个地藏经，咁啊，获得咧无量个福德啊，我瞻礼获福，个佛道。观世音菩萨，佢已于娑婆世界就有大恩缘，佢若天嘅若龙、若马嘅若女、若神嘅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语明者、见语形者、恋慕语者。赞叹语者，不是之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相续，都如佛受记。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佛咧赞叹观世音菩萨。咁啊，点解佛赞叹观世音菩萨咧？我哋刚才讲过，地藏菩萨嘅慈悲，咁啊与观世音菩萨嘅慈悲呢系平等无二啊。咁啊，既然佛放光之后出微妙嘅音声，咁啊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等事，不思议事，超胜恩事，正十地事。咁啊，所以亦都只有观世音菩萨先至起来。请问佛，咁啊，愿佛慈悲啊，再为 我们这个末世的苦恼众生呢，相参地藏菩萨的功德，使到未来末世的众生呢，我听闻佛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之后，咁啊，从此发心念地藏菩萨名，受持读诵此经而获福，进一步得解脱。咁啊，因此现在佛呢就先咧赞叹观世音菩萨，然后咧先至啊赞叹地藏菩萨，亦都说明因为观音菩萨同地藏菩萨佢嘅慈悲系平等无二。咁啊，既然由观音菩萨请问，所以现在佛咧就赞叹观世音菩萨，就等于话咧，唔单地藏菩萨与呢个娑婆世界众生有大恩缘，佢嘅慈悲化度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即使系你观世音菩萨，亦以呢个娑婆世界众生有大恩缘，所有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啊，不论天龙男女、八部鬼神乃至受苦嘅众生，只要闻你个名、见你个形，对你暖慕之名顶礼赞叹，是人所得嘅功德啊，亦复一样，与尊敬地藏菩萨一样啊，亦都可以讲若人受持读诵普门品，咁啊亦都同于啦，若人发心受持读诵地藏经啊，同样嘅功德啊，亦都系佛大慈悲，说明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苦恼众生，在佛法种种嘅行门之中，最好仲系念地藏菩萨，或者念观世音菩萨，佢两尊大菩萨啊，慈悲心愿都系为我哋众生啊。若是念经嘅话，最好就系念普门品啊，或是念地藏经啊，系同样嘅功德啊，同样咧蒙菩萨嘅加庇，同样啊得到天龙八部嘅拥护，所以佛告观世音菩萨啊，与依此嘅娑婆世界，亦都有大恩缘。同地藏菩萨呢是一样啊。咁既然你观音菩萨与娑婆世界的众生有大恩缘，所以这个娑婆世界之中，若天就若龙，若男就若女，若神就若鬼，乃至六道罪苦的众生，咁所以就包括咗天龙八部之神啦，咁啊亦都包括地狱恶鬼畜生啦，咁啊所有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啊，天龙八部，咁啊恶道众生，若是有闻语明者，闻咧就系耳根听闻啦，闻你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咁啊，见语形者就系、是、见你观音菩萨个法相，就暖慕语者、赞叹语者，即系用个口赞叹你观音菩萨个功德，用呢个心念啊，念念之间去暖慕你观音菩萨嘅，咁啊得到乜嘢好处呢？我话是知众生啊，依无上道就必不退转啊！各位若是此一类的众生，闻语明、见语形、恋慕语、赞叹语的此等众生啊，于这个无上菩提道啊，一定生起一个信心啊，生这个决定心啊，绝对不会退心。 佢上生人天就巨受妙乐啊，咁啊生生世世于呢个人天之中，咁啊具足受持，得到享受呢个妙乐啊，就唔系呢个痛苦，咁啊起码咧得到呢个人天嘅大福报。佢因果相续，系遇佛受记，咁啊念观音菩萨，赞叹观音菩萨就为善因啊！咁啊有如呢个善因就感善果啦，但系未曾咁啊进入佛果之前，你已经系善因具足啊，所以因果相续之时。你的遇佛都为你受记，咁啊配合咧上面所谓善知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咁啊始终呢一段经文咧，咁啊仲有两个字啊，咁我哋学经咧就一定咧要了解呢个经义，然后先至咧可以发挥得清楚。嗱，咁啊，此品咧就叫做见闻利益品啦。咁啊，说明眼见耳闻，在六根之中咧去用功夫。若是话见此地藏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闻此地藏经，闻地藏菩萨个法号。咁我哋受持读诵啊，咁啊得到免呢个恶道，咁啊正呢个出世解脱乐，咁啊起码都生于呢个人天，获得好大个福报啊！咁啊说明我哋在呢个娑婆世界中问明或者见菩萨耶，都得到好大嘅利益。咁啊，始终佛同观音菩萨讲，亦系一样噃。佢话若有众生闻与明者，咁啊闻就系在于呢个耳根，就见与明者，见就属于呢个眼根咧。咁啊闻与明，见与明，咁啊是诸众生都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即使唔曾究竟成佛之前，咁嘅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咁啊最后咧念观音菩萨嘅恩，以及闻观音菩萨名嘅善恩，咁啊将要成熟咯喎，咁就遇佛受记啊，日后证到呢个菩提果，咁啊呢啲就属于利益啊。由闻观世音菩萨名，见观音菩萨像啊，咁啊暖慕赞叹，咁啊就得到啊依无上道必不退转，咁就说明见与共闻就得到好大嘅利益，所以此一品咧就系、是、叫做见闻利益品啊。就等于话唔单我哋见地藏菩萨像，见地藏经受持读诵得益，问地藏菩萨圣号，问地藏经嘅名号受持得益，乃至问观音菩萨名，问普门品，见地藏菩萨，见观世音菩萨的法相，见普门品啊，咁啊亦系同样啊，得到解脱，起码得到呢个人天嘅利益，咁就可见六根咧就系为入道之门，六根之中。而我哋最猛利嘅就系耳根嘅闻性啊，其次咧讲到呢个眼根，所以话闻与明 见与形，问地藏菩萨名，问地藏菩见地藏菩萨形，咁啊都得到好处啊！咁就配合此一品啦，叫做见问利益品。佢话如今巨大慈悲，就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言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事。佛讲，佢话你观世音名为一个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咁啊证明你系巨大慈悲者。咁你为咩事过要巨大慈悲呢？就系怜悯啊，或者苦恼嘅众生，以及咧怜悯啊，或者天龙八部未解脱者，所以你就为佢哋啊，请问我，咁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不思议事，超胜恩事。正十事，咁啊，然后咧，使到一切嘅罪苦众生天龙八部，咁啊，见与个闻啊，地藏形，或者咧系地藏经，咁啊，依之修行啊，而得到出世嘅解脱。咁啊，你咁大慈悲，为嗰啲末世及苦恼众生天龙八部而请问，所以现今我咧就为你宣说地藏菩萨啦，点样咧佢不思议利益人天种种嘅功德事，所谓以当谛听啊，就唔甘说之。咁啊，由你问嘛，所以现在我同你讲，你就好好地谛实而听啊。我现今就为你说，咁啊，其实观世音菩萨早就知得，只不过观音菩萨大慈悲，咁啊，再次啊，咁啊，起身请问佛，咁啊，愿佛慈悲，要赞叹地藏菩萨，咁啊，使末世众生啦。咁啊，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然后咧起个行持，得到呢个人天乃至解脱嘅利益。咁啊，但系问系由于观音菩萨问，所以现在佛咧亦都话对观音菩萨说，其实佛咧亦都系对我哋都末世嘅苦恼众生而说。我话观世音言都为言世尊，都愿教育民啊！咁啊，所以现今观世音菩萨亦都对讲：，既然你话为我说嘛，所以我亦都为言世尊慈悲，咁啊，早啲说出地藏菩萨嘅功德，咁啊，使末世众生依之受持。我话愿教育民。不佛告观世音菩萨，他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罪，有五衰相而都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咁啊佛呢同观世音菩萨讲，佢话在呢个未来或者呢现在呢个世界之中，佢有啲天人。咁啊，佢就享福啦。咁啊，但系嗰啲天人咧，佢因为未出三界，佢正在享福之时，嗰啲天福有时都会尽噶喎。咁啊，佢啲天福享尽咧，佢就有呢个五种衰相而。咁啊，边五种衰相咧，在呢个《婆娑论》里面讲啊，有大。一共有小，即是有啲大小咧两种嘅五衰相。嗱，咁啊，若是话在小嘅五衰相嚟讲，第一嗰啲天人呢个身体啊发出呢个恶声；第二呢个天人嗰啲身光咧 漸漸啦，冇咁光明。第三，嗰啲天人咧，佢沐浴之時，平時嗰啲水咧唔沾身啊，等於話佢唔使抹嘅。咁啊，到到現在嗰啲天福咁啦，咁啊，佢沖涼嗰陣時，嗰啲水咧就會着啲嘅黐住佢嘅身體。咁啊，第四咧就着景嘅筆寫。等於話呢個天福將盡啊！佢取著呢個外境之時咧，佢唔會啊棄捨，有一種貪戀之心。第五咧，身體虛弱，呢、這個眼咧不停咁啊眨下眨下轉下轉下，咁啊呢五種名為叫做小嘅五衰相。若是話大個五衰相咧，第一，佢啲衣服咧，平時著到啦，唔會起污跡嘅。咁啊，天福將盡啊，佢啲衣服就起污跡。第二，嗰啲天人所戴個頂天帽啊，咁啊，嗰啲花同埋嗰啲光咧，都漸漸啦係萎縮埋。咁啊，第三咧，佢兩邊嘅腋下，即係我哋通常講個格拉底咧，平時就唔出汗嘅喎，佢天福將盡咧，佢就會出汗。咁啊，第四咧，佢呢個身體啊，生出一種臭氣。第五，佢好似好煩躁咁啊，佢咧唔喜歡咧坐佢呢個天座。咁啊，呢啲都係屬於咧嘅大嘅五衰相。咁啊，不管係小嘅五衰相，或是咧係大嘅五衰相，咁啊，若是佢啲天福未盡之時，就冇呢啲五衰相現啦。若是佢呢個天福享盡啦，佢哋有呢五種衰相顯現，咁啊，等到個福報享盡之時，佢仍然墮於呢個人間，或是成佢畜生仲有呢個惡業。佢可能墮於呢個惡道啊！佢話或有墮於惡道之者，咁啊，而是呢個天人嘅弱男或者咧係弱女，當現相時，即係正當呢個五衰相現之時，或見地藏菩薩形象，或者聞地藏菩薩令，佢一瞻仰，或者一禮拜啊！嘅事诸天人嘅转增天福，令佢呢个天福咧会增加，唔会咧堕于呢个恶道啊！佢话受大快乐，咁啊转增佢嘅天福啦，咁啊当然受呢个天福。